挣脱那些回忆。

真正喜爱朋友，还要怎样的表白才不算土白？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，难道牺牲才精彩，伤痛才实在，还为你流下泪来，才证明是爱。